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翻嚟大军阀啦，咁今日又迟咗开始啦，不过呢个常态嚟嘅，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接受到嘅呢、這个就，咁啊，呢、這个礼拜咧，其实都几闷，其实系，你谂下，即系过咗呢一个首选举头咧，咁就 我上个礼拜啊，都已经发觉咧，系开始咧系枯竭嘅啦，嘅感觉就 系、是，系啊系啊， 干糖嘅感觉。 唔系我，但系我反正我系觉得即系有啲即系网上面咧，仲喺度即系话，你话我系薯粉啊，有咩原则派呢啲争拗又真系好 Q 无谓啦。 但系今个礼拜冇乜啦，系咪？ 都有噶。点解咁讲咧？即系主要其实讲真咧，如果民主党唔出事嘅话咧，就应该唔会有呢啲乜嘢嘅。即系主要就系嗰阵时。因为你今个礼拜民主党咧，即系突然间胡志伟就吓、对呢一个阿林郑就话，即系叫移中留情啊嘛，咁啊牵连大波啦，系咪？就好多人都觉得，哇，有冇搞错啊？系咪？你嗰阵时啊，即系林郑话选嘅时候，你阿胡志伟点讲噶？佢嗰阵时话要咩啊嘛？要有戒心啊嘛，因为你而家你对佢 戒慎恐惧， 佢话戒心啊，要有戒心啊。咁因为主要就係因为呢即係佢嗰陣时话要行呢一个梁振英路线㗎嘛。 咁、 你去到甚至乎啊呢、這个党庆嘅时候啊佢都讲到明话咩㗎嘛。要揀一个离西环最远嘅人，所以我哋揀庄真係嘛，即係佢解释个咁嘅决定㗎嘛。 咁唔博系咩唔系呢 唔系我就系即係執字粒啫，即係话疑中留情同埋呢个有戒心其实系冇矛盾㗎。 好，我哋定义下疑中留情呢个四字词先。即係喺对你怀疑之中。 係啦。 我有少少保留。 係啦。咁即係所以都系有戒心嘅。 留少少情面应该咁讲。 係啦。 留少少情面就唔系话一开波你上台我就同你全面对抗。 係 咪，即係总之你噏 A 我就一定噏 B， 你噏 X 我一定噏 Y。佢就唔会咁做， 佢唔会咁样做，因为其实讲真啦，即系呢个大家都对呢个民主党好熟悉噶啦，即系民主党咧，即系其实系非常之系容易受呢个政治现实去影响嘅政党嚟嘅，吓、啊，即系佢都即系嗱，你唔好听啲话民意党啦，系嘛，你而家呢嗰啲原则派好中意话佢民意党噶啦，咁但系即系亦都咁讲，即系你而家睇翻啦，即系呢一个民调咧。又真系几大镬噶，系嘛？ 你我觉得值得探讨下咧，民主党呢个现象。 系 民主党咧，我记得嗰阵时候，吕大乐曾经喺刘世良执掌呢个研究部嘅即系主管嘅时候咧，写个篇文，就系探讨咧。 研究部你讲系民主党嘅研究部， 冇错。 咁好多年前啊，即系 好多年前咧，九七年之前咧。就是那本叫感言嘛，类似一个 journal 咁样嘅形式，就探讨中产阶级嘅政治嘅问题。吕大乐咧就一样嘢讲咗出嚟，佢就话咧中产阶级永远都喺群众嘅运动嘅尾巴里边。其实咧呢句说话虽然吕大乐at that moment 喺嗰个时代依然系民主党嘅成员。即系佢依然系咁写。 吕大乐曾经系民主党， 因为佢会见会员嚟。 哦， 我都唔知原来系咁。 我都唔知啊，佢系咪？ 佢都话，即系佢纯粹啦。我谂佢好学术噶啦，就唔系以自己嘅身份嚟写一篇文嘅，即系民主党嘅身份啦，而系话中产阶级永远就喺群众运动嘅尾巴里边。 系咩？ 佢永远唔会咧，系话即系第一下第一枪打出嚟嘅时候，即系即使好多人都未醒觉嘅时候。佢又第一个企出嚟噶嘛？你睇翻佢历史知噶反高铁，民主党系咪好反对？ 嗯哼， 一笔过部分， 嗯， 民主党系咪好反对？咳中援，民主党系咪好反对？ 嗯， 领会咧，仲有 佢点解咧？我分析到，其实嗰阵时候我都同嗰几个即系张李杨集团咧拗过，我话你唔可以单咧，都系睇。嗰时嗰刻嘅民意调查，嚟决定你自己嘅政治方向嘅。作为一个政党，你一定系要有基本嘅意识形态噶嘛。你嘅意识形态，你话我系新自由主义 ，fine 冇问题。所以我会赞成领会上市。 好嘅，我认为要 cut 政府个 cost， 所以咧，我哋呢一个嘅一笔过拨款又好啊，或者系呢一个嘅一啲例如促进经济发展啊嗰啲唔会反高铁啊咁样。哇，咁你个 logic 咧就好清楚嘅。咁但系咧，你有时咧就系根据呢啲民意嚟，你喺度调紧噶嘛，佢哋。嗱呢个就好危险啊，因为点解你自己一个政党系冇乜 political vision 嘅话，就永远睇民意决定啦。你好多时候会嗨嘢嘅，即系嗨嘢系在于咩咧？喺嗰个阶段，因为最大嘅敌人系林郑月娥，为咗支持曾俊华，揾一个合理嘅解释嘅时候，所以我哋会做咗薯粉。好啦，知道呢一个冇期望，亦都冇希望，因为做唔到啦。一个屈美十就会讲疑中留情啦，因为你唔可以全面同佢对抗啊嘛，你系唔可以全面。完全唔同嘅合作嘅一个政治组织嚟噶嘛？嗱，呢一个就在于佢哋嘅问题。好啦，你就算你话单单你都民意赢，单单吓反高铁啊，都系50%-60% 赞成反高铁嘅咁样。跟住你加加埋埋嘅时候，啲人话：屌喂，咁你咩立场啊，大哥你？一阵间你又可以话反对制的工资，一阵间你又可以支持集体谈判权。喂，咁呢个政党乜嘢立场嚟噶？ 咁呢个咪就系佢嘅立场咯，即 系 话 你 即系 民主党就系叫民意党， 系啊，差唔多。民主党你睇翻个定位咧，其实就系佢系即系属于民主派里边系最即系保守、最温和嗰个。 唔系，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讲民意党呢样嘢咧，呢、這个唔净止系民主党系咁，即系我觉得公民党同一个问题仲更加。 其实公民党个问题都几严重喺喺个政策摇摆上面， 即系嗰个医委会改革啊嗰单嘢咧，系最 typical 嘅例子啦。其实系你一党几头， 你讲得啱。 咁你去到即系撑庄争嘅呢个问题上面，其实你又系即系。我谂公民党个问题更加大嘅在于，其实佢系连嗰个党纪都冇，系嘛？佢系冇一个 discipline 喺度。 唔系，同埋佢咧改变主义咧好快， 系啊， 好快， 仲快过民主党。 唔系，但系咁讲，即系如果你讲公关嚟讲咧，即系你讲去同公众去解释啊。嗰、那個能力嚟講咧，其實公民黨係做得幾好，尤其係即係因為每次對於黨嘅重大決定咧，都係由阿梁家傑啦、阿傑哥出嚟自己講翻。咁但係喂，你相較之下，其實你講胡志偉咧，呢、這個能力係比較差啲嘅，係嘛？即係你譬如你講翻，即係呢一個其實佢兩鑊嘢噶啦。即係你對上一次就係佢見完阿莊真之後就話啊，佢個人係蠢啲，係嘛？咁但係咧佢又可靠啲嘅。即係第一樣嘢，你俾人覺得喂你好似好一廂情願喎，係嘛？喂你做財政司司長有冇可能蠢啲啊？第二就係話你見完佢之後，你亦都你係承認咗你係冇乜嘢談判成果嘅情況。之下是 all in 落去的，而你亦都是冇试过冇尝试过俾嗰啲即係尝试过俾啲原则派睇你点样去夹佢㗎嘛。 咪所以马岳嗰次呢嗰篇文我唯一同意嗰篇嘢嘅主要嘅论述係在于咩呢，其实你係讲唔到头庄争同香港嘅民主运动究竟有乜关系嘛。反而我哋有讲㗎嘛。 我哋有讲。 即係我哋係不为言地讲出嚟㗎嘛，因为我谂佢第一即係民主党確实即係已经係开始属中毛大将。即係喺我第一我先声明我同阿伟係即係 personally 係 ok 嘅。即係关系相当之唔错，但係佢唔係嗰个 caliber 嘅人。佢係一个好好嘅公民，佢唔係一个讲论述。 係啊，同意。 係咪就如果你做到民主党主席呢一个位置嘅时候，你都要有自己係有少少灵觉。亦都有综合党内各大佬嘅能力嘅，甚至乎你 present 得比佢更好嘅，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即系更上一层嘅话， 呢个系问题。 但系佢肯定唔系嗰个即系质地人啊嘛，唔系个其实你系拣嚟噶嘛，佢同喺咁重大嘅政治嘅矛盾争议嘅问题上边，甚至乎民意唔知有时点样走向嘅时候，你系危险嘅， 系。唔系佢正正就系因为佢自己解释嗰个能力咧，个 presentation 做得唔好啊，就俾人哋嘅感觉咧，你系可能系俾即系俾啲大佬啊，系嘛夹住嘅情况底下，即系要你咁样去讲，系嘛，即系你变咗俾人感觉就好似啲大佬后面即系啊叫你咁样讲啊，系纯粹系因为即系， 大佬又有时候系嘅，你又无谓 claim 即系啲僆仔呢啲 credit 啦，即系我谂阿伟都起码细佢哋10年以上啦。 系咪另一个 generation 嘅人啦？你有乜理由即系周围讲？我都同佢倾过，咁即系屌，你真系背后，即系你背后望指挥啫， 太老实啦， 话自己系太上皇啫，系嘛？ 咁但系呢样嘢似乎，即系呢个现象似乎公民党比较明显啲。你见到咧成个特首选举咧，阿杨岳桥咧，佢作为党魁咧，其实佢好似即系完全冇晒佢嘅影子嘅，全部都系出唔到，全部都系梁家杰啊或者余若薇嘅。 系啊，系啊。咁但係佢即係點講啊，即係如果你以好啲嘅角度睇啦，即係民主黨俾個機會俾胡志偉自己發揮，但問題就係話佢講嗰啲嘢佢似乎好似自己都難以自圓其說咁樣。 唔係佢唔係咁樣嘅 style， 同埋唔係不嬲關注開呢啲咁樣嘅比較宏觀嘅政治分析同埋論述嘅人啊。 係。 佢喺區議會，我同佢做咗咁多年同事，我知啦，佢講地區嗰啲問題呢唔系而家咁样嘅出嚟嘅感觉， 就有信心嘅， 系比较流畅好多啊，讲到个道理出嚟啊，因为小弟系自愧不如噶，因为佢真系好熟噶，连差唔多数班次啊嗰啲咁嘅嘢，系嘛？即系面对嗰啲 case 嘅时候，总结咗啲咩经验？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做到民主党主席呢个位置嘅时候，嗱，我唔系话佢唔够班啊，而系你喺咁嘅政治局势里边咧，佢一定唔系最叻表演嘅一个人咯。 系，咁但系而家最大， 当然你问我，你俾我做都好，我都搞唔掂噶，因为你背后确实系有好多大佬喺度。嗱，佢哋嘅大佬就好过当年写文联嗰啲大佬，因为佢哋都相对系容易妥协嘅人嚟嘅，俾你出咯，唔博你讲，因为你而家系主席啊嘛，咁样系咪好啲？就好过公民党嗰种，屌我帮你讲埋， 系 我帮你讲埋，我宁愿你错，我宁愿喺错误中学习。是咪？喂，话晒你系主席嚟噶嘛？我唔可以取代咗你个位置噶嘛？呢样嘢，即系你系唔系 appropriate 噶嘛？嗱，呢一个亦都反映到咧，吕大乐第二个论点。你讲开就讲，佢就话第二代香港人嘅问题，战后婴儿嘅问题，佢永远都认为呢班人自己系最捻醒嘅。冇我唔得嘅。呢个都系我同佢哋反面嘅原因嘛。当年，屌你点会冇你唔得啫？呢个世界冇边个。存在同唔存在系唔得噶， 唔系佢 永远都系交唔到嗰张棒落去 嘅。佢有好一个好 exact 嘅 wording 咧，其实好精炼嘅，就叫做舍我其谁。 系 啦， 呢四字讲极啱。 系啦， 啊，即系永远咧，即系我哋跟佢一代就扑街啦。吓，所以佢哋难听啲讲，直接啲讲，其实佢系迫于无奈嘅。今次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所谓的顺利交接的交班，我听到吓，而家事后先讲，佢哋好多人不想交， 系嘛？ 即系由善仲佳搭到阿姐，都系唔系好想交，唔系好想交呢支棒咁快走，亦都我都觉得，喂，你哋系咪急咗少少？突然间，一系就全撤，喂，以前就霸好耐，你系咪应该十个位？假设啊。喂，今年换两三个，下年又换两三个，咁慢慢慢慢即系循序渐进啦，大佬，你唔系嘅，突然之间又走晒嘅。 唔系，咁佢而家系 sharp cut 得好紧要，咁但系咧， 咁当然好过冇， 佢唔系佢 拖太耐啦， 都好彩，即系好多都上到位， 好运啊，应该咁啊。佢而家佢系选得最多立法会议员嘅，同时间又暂时咧系又幸免于被 DQ 之难嘅一个党嚟嘅，其实又系。 唔系咁，民主党通常都唔会被 DQ 嘅，即系佢个立场温和啊嘛。但佢今次选举系好彩嘅，即系 同埋所以咧，你唔好话佢错得晒嘅，佢从自己嘅自身嘅党嘅发展嚟讲咧，喺面对2010年嘅政改方案咧，俾我哋孖到飞起嗰刻里边咧，其实佢系做咗一个政治嘅抉择噶。呢个政治嘅抉择就话我同阿爷系有对话嘅空间嘅，你同唔同意都好，我打开咗呢个缺口同埋渠道嘛。何俊仁讲过好多次噶，不过最后后悔就在于第一俾选民惩罚，第二就系你打开唔到个缺口嘛，第三你俾人线 Q 咗嘛， 即系所谓咩路径依赖嘅已经破产啦，基本上 唔系佢系搏一搏。 当然是博博啦。 博博的意思就是说，我今次 back down 了，那你比2017和2020真普选我啦，那我起码建立了一个对话的渠道， 即是 沟通 的 渠道，良性的互动。这个不是完全讲不通的，即如果从理性的角度讲，没有一些情绪都没有党派利益的角度讲。咁但系问题就系最后出嚟嘅结果系全部破产啊嘛！ 咪但系而家咧， 阿爷系唔跟住再同你倾啦。你去完嗰次中联办之后， 你卫生巾咁样啊，大佬用完即掉啊，大佬。 系啊。 第二，你所谓嘅路径依赖系冇咗啊嘛。 嗯。 即系人哋又唔俾真普选啊嘛。你个互动又冇，又冇真普选，最惨一样嘢系咩咧？佢俾人惩罚咗。 唔系，其实咧，你 佢俾人惩罚咗。 啊，边个系讲得好准嘅？即系你谂下，你而家讲呢啲咁嘅温和政治咧，其实讲真，嗱，当然。走得最前缘嘅就係民主党，其实做得最多尝试啦，其实。係咪，即係佢係做呢啲咪，但係有一个人係做得更加成功，嗰、那个就係阿曾俊华，係咪，即係如果你揀中间路线温和路线嚟讲呢，就係、是、曾俊华做得好成功。咁呢一个呢就係阿边个郭榮亨啊。咁佢最近呢佢就串鸠呢一个鸠毛头啦，就话喂你成日讲中间路线温和路线。人哋讲嗰啲嘢曾俊华做晒啊，你企喺林郑嗰边係咪，即係好意思咁样讲。咁但係问 佢师傅嚟喎，好似郭榮亨。 即係喂其实佢好认真。 叫啊汤家华做师傅应该要。 佢真係佢好认真鸠毛头喎，似乎。即係佢唔多俾面佢。咁但係你讲返民主党呢个问题呢，佢正正就係遇着呢而家林郑个组班嘅问题。佢而家揾佢揾 Q 唔到人㗎嘛，係咪， 咪所以其实而家呢我哋预估本来我呢一节都唔諗住开呢，係特登探讨即係泛民主流嘅，即係跟住落嚟喺林郑当选之后呢，佢嗰个困局喺边度。其实佢哋嘅风光嘅日子呢，理论上呢係要有一个仁慈嘅独裁者喺而家制度里面。即係话庄生真係上台嘅话呢，对民主党同埋公民党嚟讲呢，一种有互动、有沟通、有对话的政党咧，系相对系有数嘅。 唔系特别，仲有一样嘢就系民主党咧。你有冇留意佢？就系个地区区议会，民主党最多区员啊嘛。咁如果你即系庄真当选嘅话，咁佢喺嗰啲即系地区行政拨款啊，就唔会咁倾斜呢一个。 冇错， 即系建制派。咁对于拥有最多区议员嘅民主党嚟讲，系最有利嘅。 同埋，你仲要计翻嗰啲法定组织嗰啲嘢，因为法定组织嘅机构咧， 有咨询委员会啊嘛。 系啦，如果佢系要委任啲泛民主派嘅话咧，佢多数都系委任民主党啊，或者 公民党啊， 公民党咁样，即系永远都唔会去到即系。 咁呢个又回应翻，即系你头先讲马我篇文就系、是，即系如果你想支持曾俊华，你即系嗰个 论述， 个论述对于民主运动嘅推进。有咩帮助嗰论述咧？系基本上系做得非常之唔够咯。即系如果你系支持曾俊华，即系民主党，如果民主派支持曾俊华嘅话， 你都随口噏到句关于咨询委员会，你又随口噏到句喺个区议会嗰啲资源嘅拨款里边， 系 喂呢啲嘢全部都系同个民主运动有关 系， 因为点解更加多 即系 维持支持 嘛？呢个系即系所谓嘅 声音嘅人能够系即系参与咗个建制嘛？老实讲，同阿爷嘅角度都冇蚀底噶，喺维委嘅角度，咁咪吸纳晒你包仔入嚟咯，大家都有得玩咯。嗱，我想推嘅下一个论点就系咧，在于如果林郑当选呢一刻咧，其实对激进派咧原本吓系最有利嘅，真系最有利嘅。因为点解咧？佢一定系摆硬噶嘛，拣嘅人一定唔系你嘅人嚟噶嘛，一定完全倾向西环噶嘛。咁你只有得同佢对抗嘅啫。嗱，民主党就大镬啦。你作为堂堂大党，嗱，我唔系怪啊，我觉得系好难怪添。好难怪民主党话会用移中留情呢四个字，好难写文联就撇撇脱脱，屌同你反面，因为你廿三条，因为你呢个八三一，好清楚嘅，一定个位清清楚楚。但当然啦，即系激进派，即系而家俾人骂到即系九彩，因为喺呢个特首选举里边，可能都要即系歇息一阵。不过我觉得两三月就冇事噶啦。 唔系你咁， 你就可以重整旗鼓噶啦。你就是以这个旗帜鲜明的反对派对住而家特区政府，对住呢个中央政府。但民主党嗰啲呢，公民党嗰啲呢，大镬啦。点企呢个位 置？ 嗱，我同你合作，屌你又睬我都傻嘅，又冇傻嘅，继续倾向西环嘅。嗱，我闹你又唔系，又冇长毛嗰啲闹得咁激，冇陈志全啊嗰啲咁样嘅自决派闹得咁激。咁其实个位系失咗 嘅。失咗嘅。 因为点解呢？你希望庄周赢，大家理解嘅，我都理解嘅。即系你做开呢啲咁嘅政治操作嘅人都知道，喂，佢让步，即使唔系十成都好，屌六成都杀咗先啦，系嘛？佢肯推嗰个嘅最高工时， 佢都可以將應就就嘅。雖然你話喺十個鐘頭咪叫最高工時嘅屌頂咗先啦， 即係有妥協嘅基礎啦。 下年再嚟爭取九啦，跟住再跟咗八啦。 但你又講過嘛？民主黨點解佢個取態咧係咁容易受即係呢咁所謂政治現實影響？呢、這個又係反映咗即係佢自己背後嘅支持者嘅心態嚟嘅。因為其實你而家睇翻啦，中大而家啱啱佢做嗰、那個民調啦，咁佢就話而家即係叫做係系 40% 嘅人咧，系支持林郑出任系特首，而唔支持系去翻即系 29% 啫。即系你而家系唔系支持嘅系多过唔支持嘅。虽然你支持唔系好多，咁但系起码就话唔系负正值喺呢一方面嚟讲吓。 呢度反映到两个现象， 系 一阿爷一早讲嘅，民意如浮云，有高有低。 啊、 今日低唔代表听日高。嗰日我都同阿细路拗过，我话。而家低咪好咯，系咪有机会反弹啊嘛？因为低无可再低噶啦，只有可以反弹转头。第二个现象就系、是、一冇曾俊华喺度嘅时候，其实林郑月娥都系大部分啲温温吞吞嘅泛民嘅支持者嘅 lesser evil 咯。 唔系或者你可以 呢个调查，其实我都好惊讶噶，因为我估我。接受访问呢个调查咧，我唔知道你哋两位仁兄点睇啦。我一定投不支持噶， 系咁系，一定系 不支持。 系咪咯？嗱，我哋三条， 但系你要明白就系， 最好好笑 嘅支持者， 因为佢入 边 咧好多细，有好多细分嘅。其中一啲细分咧，即系你有办事能力啊，差唔多60分嗰啲唔好讲啦。你话 呢个 perceive 出嚟嘅 系啦，值得信赖系53.2分，大佬即系合格。喂，即系你谂下啦，我哋成日喺即系选举过程中，我哋成日话喂佢系6892.0，因为佢成 Q 系讲大话嘅，即系尤其喺 冇诚信嘅。 喂，故宫之后， 唔跟程序嘅， 系啦，又唔跟程序嗰阵时候，哇！你嗰啲嘢系连环咁样爆嘅，佢讲大话系好似当食生菜咁啊！明明佢自己系成日搞吹风会，跟住话自己冇嘅，系嘛？即系佢根本上就系一个6892势嚟嘅。 喂，所以我如果系我正啊，我睇完中大呢个调查，我当佢系真嘅 scientific 噶，即系科学嘅，能够真系反映真相嘅话咧，我今晚都瞓得着。因为你俾阿曾俊华打到咁，即系头先 Anthony 你 present 嗰段嘢啊，喂，其实好吓人噶嘛， 系啊， 即系我哋三个即系咁 involve politics 嘅人就一定唔会撑你啦，所以我哋 记仇嘅话就唔会撑。 喂，我一定系入嗰20%嘅人啦，唔使谂啊，点我咧一定系少数啦。但系香港人嘅咧个包容性系几强。第三点我想讲就系、是，吓、转一转个弯又唔同咗。 唔系， 所以民主党嘅疑中流程。 就睇到個政治現實啦， 唔 係或者咁講啦，即係其實 我哋係少數啊。 係，咁你都已經講以前講過啦，即係民主黨嘅支持者都有好多契弟嘅，即係尤其係武春啦，即係以譚波講法嚟講就係武春啦，係咪？即係你亦都咁講，即係呢、這個 逆來順受、接受現實啦。 你叫認咗命啦，係咪？我諗就係有種認命諗法。 鬧民主黨嘅領袖嘅時候。我就话你应该问翻你自己身边嘅人，但我就唔会用港珠嗰样嘢嚟讲，因为呢啲似太子本土派嘅逻辑。喂，呢、這个世界从来有咁嘅群众领袖系基于有咁嘅群众噶嘛？喂，你估佢真系？你估佢呢个票唔系民建 聯？特别系民主党系一个向中间靠拢嘅政党，因为佢立场啊，我讲嘅立场系向中间靠拢嘅政党嚟噶嘛？ 喂，佢嗰啲票。唔系即系真系有指挥棒撑出嚟噶嘛？佢真系自由投票去撑佢出嚟噶嘛？而佢咁多年嚟，佢都喺个香港政坛里边屹立不倒，系衰一镬啫。就系2012有选举策略错误，有因为出现即系人民力量咁等等嘅原因，佢系衰一镬啫嘛。即系严重地惯一铺嘅一镬啫嘛。但系多年以嚟，其实。今次在2016年即是最近一次立法会选举的翻身仗里面其实发觉他是几有韌力的。而为什么呢不是只是他领导人的问题是在于香港的群众都是这样。你看这个调查已经看到了一个屈美十本来林郑得20%支持度的现在搞40多啊无端端升了10多啊大哥。那些就是疑中流程的。就是疑中流程的所以他不是走得错的就是我们不同意一件事啊屌他走位走得很快的。 那证明就是很多人 觉得。位都很准的。 就是689和这个 777,777 其实是一个 lesser evil 呢两个里面。 不是啦。 可能是这样的看法啦。 没有这个真正的话揀的时候他们就会揀777咯。如果有689 佢都会解七得七咯。我唔帮我讲法就 是，即系你冇咗曾俊华，即系将曾俊华即系撇除咗之后， 现实就系咁啦。现实嘅政治话俾所有进步民主派支持者听嘅一个现实就系咁。你 like it or like it or not like it, it doesn't matter。唔关键啊！喂，形势就系咁啦。佢由20%嘅啫嘛，嗰阵时候曾俊华攞到50几、60咁滞噶嘛。 唔系，所以咧，西环嘅如意算盘咧，本身系咁样谂嘅，条数系咁样计嘅。 准咯， 唔系佢就系话，即系佢揾呢一个林郑出嚟选嘅同时间咧，真系揾个 good cut info 噶嘛，即系佢系谂住系揾阿叶柳啊呢啲咁嘅嘢，呢啲咁嘅人噶嘛，系咪？因为佢知道公众形象差，系咪？如果系冇阿胡苏出嚟嘅话咧，咁变咗林郑系 less evil 嚟噶咯。 系啊， 吓咁变咗就系话。咁变咗就係话曾俊华出嚟咁就打破如意算盘。 即係我哋事后先再分析啦，其实阿爺唔係计错呢盘数。佢一早已经係成个如意算盘呢，就係諗住係换689之后搵个佢以为林郑都係 less evil 啊。即係佢一定有 priority 㗎嘛。如果林郑都唔肯去嘅，咁曾俊华都去。但如果曾俊华係得到佢嘅首肯同支持嘅时候，曾俊华係唔会咁多群众支持噶， 同埋曾俊华立场都会更加保守咯。相信喺个政纲里边， 我估啊，起码唔见咗1/3到1/4啦。佢嘅支持度，即使佢继续翻佢而家嘅公关嘅宣传都好，因为点解啊？好多支持胡须仔嘅人，最后系扑心扑命去撑佢，系因为对抗西环治港啊。如果西环撑佢嘅时候，系另外一个世界嚟嘅。呢个系激进泛民。是睇唔通嘅道理。 唔係，但有啲網友呢 PM 俾我啊，即係話你見到而家民主黨咁契弟係咪，即係你又唔好即係怪嗰陣時141啊，即係咁樣，即係唔關事㗎。喂大佬，薯粉點解撐薯粉？唔係因為民主黨要我哋撐薯片 你 撐薯片㗎嘛，大佬、啊。 我幫你搭嗰個網友。你唔好跟住民主黨嘅拍子起舞啦。 唔係你白痴， 你跟住你自己嘅立場。对形势的判断，对策略的分析去做判断好过啦。你咁捻憎民主党，你叫佢行开啦。你根本就喺你个成个考虑嘅问题嘅脑海里边，系唔会有民主党呢个因素噶嘛？我理得民主党支持唔支持啫，关我咩事啫？咁简单。 唔系咁，佢系人力嘅 fans， 因为人力嘅。唉嘅底子就真係真係当呢个民主党死敌。 因为呢、人民力量嘅起家实不相瞒。 就真係最激民主党。 打民主党嘛。 冇错啦。 即 係但係呢、這个 moment, 呢一个嘢呢呢一样嘢呢呢一个咁嘅路线呢，更清楚咁讲係过去㗎啦。永不回头㗎。呢、這个民主党呢是受咗教训的 ,2012 年嗰镬。 系。 因为2010年嘅政改方案是被人出卖咗的，佢出卖我哋之余，佢亦都被人出卖完的。 不过民主党呢，你唔好以为佢真係冇问题，佢都好多问题，即係尤其系佢自己啊，虽然你话 discipline 嗰方面呢可能系会比公民党做得好啲。咁但问题就系民主党呢就专出嗰啲呢，即係其实系投身咗建制嘅叛将，即係你以前喂，即系冯伟光啊，吓呢啲，即系 张炳良 啊呢啲，即系当然好多。我哋亦都未讲阿罗志光嘅问题啦，我哋即系 转头翻 嚟讲啦，系。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innens.com， 我系谭文豪。